为嗔邪是夜修。夜修这话还不就是说钱可以用来支援战队吗？鄙视，万分鄙视啊。不过想想让自己去搞什么知识进步人类发展的事业，魏琛觉得还不如让自己去搞笑。支持战队本来就是自己的初衷，更何况这次是给自己的理想买单，魏琛还是乐意得很。 目前来说我们急需提升的就是角色实力了。 魏琛清了清嗓子发表讲话，口袋里有钱，说话声音都敞亮多了，一副指点江山的伟人模样，完全不像平时那个老混混。 哦，怎么提升啊？ 装备啊，那还用说吗？ 那不就是材料吗？200万的材料不够你用。 叶修说，200万的副本材料，那林林总总真的是超级多。这材料现在都还没交易呢，因为叶修他们在神之领域这点单薄的势力，连接收这些材料的能力都没有。人轮回这么多材料，那也不是放在角色身上啊，那用的是工会的仓库。这么多的材料，如果说是有提升装备的准确思路，不考虑材料耗损的话，那真是相当足够了。 你那儿没有野兔 boss 出的稀有材料，还不是白搭呀？ 魏琛昨晚一夜没睡，那合同算是被他细看了一遍。200万收来的材料那叫一个纯粹，真是一点稀有级别的都没有。制作自制武器越到高级，需求的材料越是苛刻，而且就算不这么苛刻，可以在副本材料中找到替换，那制作者也不会乐意。不一样的材料或许都可制作出装备的最终形状并稳定住，但问题是属性呢？装备可不是只要造型，属性呢才是关键。这就好比组装电脑，无非都是 CPU、内存、硬盘、显卡，但就这同样的东西配出来的电脑性能，那不都是有高下的吗？制作自制装备，那当然是力求将属性发挥到极限，拿些二等材料凑合，弄出来个和成装属性差不多甚至还不如的，那有什么意义？用次一些材料做替代，也就是提升过程中节约一下成本，但总有极个别的重要部分是找不到替代的，而这还只是在提升过程中。当到了装备提升到了最终70这个程度时，条件允许的话，那恨不得全是拿稀有级别的材料拼装而成，那才能将属性催发到巅峰。没有稀有材料，那不会有真正的自制装备，这是常识。 稀有材料，你有钱就能收得了吗？ 魏琛顿时哑口无言。稀有材料流落到玩家中的本身就极少极少，即便是工作室也根本没能力在这儿上和俱乐部去竞技，这些东西全部被俱乐部工会给垄断，而这作为自制装备的核心资产，俱乐部不到倒闭几乎都不会对外出售，哪怕是自己没用的，那也更倾向向交换而不是金钱交易。至于之前一些解散的战队，而且清理些仓库的，坦白说，就这些混到解散的工会，在这材料上也不会有什么大头。况且一到了这种时候，早有其他俱乐部蜂拥过去抢购了，根本不会留到现在给叶修他们。现在手头是有钱，但这钱还真能买到什么稀有材料？当然了，你直接1000万砸下去，说要个什么材料，那倒真不会有哪家俱乐部拒绝。问题是谁会傻到这么玩啊？兜了这么一圈，次一些的材料问题算是解决了，但关键的稀有材料还是没着落，还是得在游戏里自己去弄。 小唐包子，这几天抓点紧吧，能进神之领域就尽快了，来了就把那些任务就先清了。 叶修说， 怎么，你怕轮回搞什么手脚啊？ 魏琛也是很敏锐。 总得以防万一嘛。你不是说轮回这样的基础，游戏公司也看不出名堂吗？ 陈果说。 但万一他们为了确立这种优势，有意向游戏方面透露呢？ 叶修说。众人一怔。 对轮回来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他们并不期待靠这个东西搞出什么技能点账号的买卖，所以这东西他们拿到手，自己用过，然后直接废掉，那才是万无一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用这套方式提升技能点的话，他们这部分技能点的优势不知要领先到什么时候。这种东西虽然有了合同的约束，毕竟还是很难建筑，所以为防万一，我们也赶紧提升的好。 你不早说！ 陈果着急，连忙就去催促唐柔和包子两个。唐柔和包子现在虽未满级，但以这二人的水平，等级差一些，要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那也是不在话下。毕竟二人的水准已经是远超普通网游玩家，更何况两人真不行了，这不还有叶修呢吗？五十级就能完成这些挑战任务，现在代打一下，这个问题不大。两人听了这话，也是加紧开始。唐柔五十级就领了任务了，开始完成困难，于是也就放了放。而后在升级过程中，经常就穿插着做一做这挑战任务。这时其实完成了也已经大部分了。包子原本是没领的，不过来了星星这边后，看到唐柔没满级就已经在做这任务，于是也有样学样，也接了任务，时不时摆弄一下。不过包子完成的可不如唐柔那般顺利，一些要求苛刻而又精细的地方，包子不是办不到，而是他总想着这样那样去搞一下，导致最终失败。于是包子这边少不了又多了叶修的督促。唐柔有积累，这一天里就集中时间完成了最后冲刺。第十局继叶修的君莫笑和乔一帆的一寸灰后，终于第三个角色进入了神之领域。随后就去做那些产自神之领域，他和包子因为还没到这程度，所以还未完成的任务。这时先做的当然是那1000点技能书部分的。任务领到，按照步骤准确完成，开门红就拿到了一本技能书。这至少说明轮回现在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动作。毕竟这过去才一两天，轮回动作再快也不至于快到这种地步。说到底，这些任务到底会不会改，这是游戏方最终才能决定的。别说是轮回了，就算是联盟和游戏方也只能是沟通，不可能直接指挥说你怎样怎样。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职业联盟方面在适应着游戏方做出的一些游戏方面的更改和设定。当夜，星星网吧诞生出了又一个5000技能点的角色，战斗法师韩炎柔。完整的1650点技能书任务，按照魅光提供的数据的话，按可得几率约摸是965点技能书。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叶修和唐柔的运气都算是相当不错，他们甚至还没有完成全套任务就已经拿到了1000点的技能书。魏琛这会儿也没闲着，他那个迎风布阵任务是清干净了，但此时手头不是还有个术士账号了吗？不过这账号是和无敌醉俊朗当时同一批输到叶修手上的，技能点方面非常普通，4210点。魏琛拿着忙碌地扫了一晚上任务，做过的没做过的，做了没得输的，做了得输的，最后折腾下来4480点。搁普通玩家眼里，这点技能点已经够口水了，但放眼下这家伙眼里，魏琛这一天任务算是白清了。 怎么办？我去收100个术士账号来弄吧。 魏琛有些急了。迎风布阵4920点，他不甘心呢。现在财大气粗，张口就是100个。 100个、1000个也没用，普通账号就是这个样子，你当都能收到职业圈角色那样的底子啊？ 看来得特别定做几个了，但万一到时号练出来任务已经被废了怎么办啊？ 那4920点也不错了，轮回那边估计也不可能个个都抬到5000点。 不行，我不甘心，我来想想办法。 一夜没睡又折腾了一天的魏琛还是不见困意，还有精气神在这暴走呢。唐柔已经解决，包子也就是时间问题，但还有两位，媚光和小手冰凉。媚光的问题是他的操作，短时间里不可能冲到神之领域，就是这套任务攻略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一点操作才能应对，媚光这要没弄好那可就是浪费了。无奈之下，叶修也只好让媚光把账号卡先寄来作弊代打了。至于小手冰凉那边，由于只是游戏中短暂接触后招收来的人，信任还是有限，不太敢把这些材料就这么放手交给小手冰凉自己去搞定。更何况了，小手冰凉那也是个老号啊，任务全清一遍，他这牧师号又能提升到多少？会不会也就像魏琛现在手里这号，或是陈果的竹烟侠一样，最后就弄个4500上下？那打职业圈明显差距有些大。光想也不是事儿，叶修随即 QQ 联系了一下小手冰凉，表示询问。小手冰凉的牧师号技能点4170点，果然是普通账号水准。至于任务清没清，小手冰凉这号是别的送的，他自己也是完全不清楚。叶修无奈，索性先把任务清单开给了他，让他自己核对一下这些任务做了没有，没做就先放着，也不要去动。 很重要的东西，你抓紧时间看看。这些任务有什么名堂？ 小手冰凉可不是包子，一句话不问就去执行。 和提升角色的实力有关，但需要特别的方式去完成，所以先确认一下你的角色这些任务都清了没有。 叶修如此说道。